外国媒体在7月6号到8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中国的辽宁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凤凰卫视、日本共同通讯社、美国的网讯社、北朝鲜新闻、尼日利亚全国今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平壤氧憋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平壤中等学院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和上述消息。塞内加尔的人民报报道了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报、尼泊尔记者协会网站和尼泊尔记者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报道了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消息和他接见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特使及其一行的消息。上述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